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咧，香港有啲人都仲混淆嘅，因為我哋香港有個平洲噶嘛。 嗯。 但係嗰個平洲咧，其實就喺港島同呢個差唔多係長洲中間嘅。 嗯。 嚇，嗰度有個平洲好細嘅。 嗯。 咁嗰度係有人住嘅、 嗯， 但係東平洲咧，差唔多係冇人住嘅。以前係有人住，即係有啲漁民喺度住，但係後嚟都冇人打魚咯，出曬去咯。咁、嗯、啲人咧，我記得我當年去東平洲，我都去過幾次啦，但係都冇去好耐啦。其實嗰度啲人啊，係逢星期六日先去做生意嘅。 哦， 系啦、啊，就俾你可以留宿啊，同埋咧就 B&B 咁上下，即系 bed and breakfast 啊。咁佢咧就有啲可以炒米粉啊，煲粥俾你食。咁、 嗯、 但系其實你星期日晚你出去，佢跟埋你走噶啦、 嗯。 即系嗰啲人跟埋你走噶啦，吓好趣致嘅吓。呢、這个就系東平洲。咁、 嗯、 啊，東平洲咧平日咧基本上冇人住，但系一到假日咧，佢、 嗯、 可能咧即系有人計過啦，可能去到2000人啊或者更多嘅、 嗯 啊 嗯、 所以當其時嗰個 DBCP 入面咧嗰、那個叫撤離計劃咧 evacuation plan 咧就要考慮呢樣嘢啦。即係如果係 weekday 爆嘅，咁你就係冇咩做啦、 嗯。 但係如果係唔好彩 weekend 爆嘅，週末咧，咁你就要所有啲水警去派去接走嗰啲遊客啊、嗯、啊去東平洲。咁、嗯、呢、嗯、個叫 evacuation zone 叫撤離區。但另外一個咧嗰陣時就叫 sheltering zone 喎、啊，就係叫做掩蔽區，或者咧我哋要留喺屋企。好、 嗯、 誇張噶！我哋一聽咧，已經真係嚇愕然啦。因為呢啲 planning 咧，全部都係啲鬼佬嘛。鬼佬你知喺地球上面係冇代表性，因為佢住溫寒帶噶嘛。咁、 嗯、 對於我哋呢啲咁嘅熱帶咧，佢講嗰啲嘢完全都滴曬汗嘅。佢話點啊？全部閂曬門窗，冷氣都唔好開，就係咁啦。咁你話如果香港盛夏嗰陣時，可能輻射未到已經熱死咗啦、 嗯。 但鬼佬唔覺㗎，鬼佬佢覺得我長年大月都得㗎啦，溫寒帶係嘛？好啦，咁但係佢呢個 sheltering zone 嘅定義係咁嘅，因為佢驚咧，即係嗰啲輻射物飄過嚟啊。咁咧，你其實就唔需要 evacuate， 因為 evacuate 嘅我哋要計嗰個代價㗎、 嗯。 因為其實 evacuate 嘅過程入面都有可能交通失事啊，撞死人啊，可能心臟病發又會死啊，咁樣係嘛？咁、嗯、所以有啲可能你唔 evacuate 好過 evacuate 喎、嗯，係嘛？咁佢就話咧。你係屋企，你即係正如我哋黑魚一樣啫嘛、 嗯。 黑魚其實佢唔係叫你周圍走噶、 嗯， 黑魚你喺邊度你就繼續逗留喺邊度啊嘛。所以呢個就係嗰個指導原則，係嘛？咁、嗯、所以咧，佢呢個 sheltering zone 咧，其實咧，即係如果當其時計咧，我記得好似係唔知係30定咩嘅，我太耐啦，不過咁就係嚟到市區噶啦。咁、 嗯、 就話即係差唔多去到九龍半島啊嗰啲地方啊，咁、嗯、就話如果真係有事咧，嗰啲人咧你就唔好出街，唔、 嗯、 好出街嘅定義仲要包埋閂冚門窗，唔好開冷氣。 嗯 啊！呢、這個就係叫 sheltering zone， 但係我而家你上網睇下啦，好似冇咗啦，即係佢哋好似慢慢調低咗，因為、 哦、 啊，因為實際上可以咁講啦，即係佢話嗰個 track record 實在太好啦，咁樣 so far 嚇、啊，即係由92年嚇、 嗯 啊，即係試行唔知93年正式，咁到而家都即係超過20幾年啦，咁、嗯、20幾年真係好安全啦，咁、嗯、所以咁佢咧仲有第三個 zone 咧。呢、這個就大啦，最少去到50個公里或以外嘅，呢、這個就叫做咩咧？就叫做 food and water monitoring zone。 嗯， 即係話原來呢啲爆完之後咧，可能都因為係嗰啲空氣啊、啲風啊不斷咁吹咧，氣流咧擴散咧，佢慢慢沉降咗落個地面。就會污染嗰啲水體啊，即係我哋啲俗語啦，其實即係嗰啲 bodies of water， 即係水啦、湖啊、河啊嗰啲咁樣啦，咁就同埋污染嗰個土地啦。咁土地咧，亦都可能會俾佢啲草啊咩吸收。咁佢啲牛啊羊食咗咧，咁就可能又亦都會去咗嗰啲牛啊羊啊雞啊豬啊嗰度。咁所以佢話起碼即係50公里咧，嗰度咧你入口嗰啲嘅牲畜啊。蔬菜啊、 嗯， 你就要監測佢個輻射， 嗯、 即係驚咧。嗱，嗰啲基本上就唔係伽馬噶啦，因為伽馬唔會累積噶嘛，伽馬啜一聲以光速去咗噶嘛、 嗯， 就主要其實都係 alpha 為主啊，即係嗰啲阿爾法粒子就係、是、同埋仲有好多噶，其實佢有好多嗰啲放射性元素嘅、 嗯。 我哋當時要負責咧，就係、是、有幾種啦，係最重要一種就 iodine 啊，就碘嚇。咁 iodine 131咧。同埋另一種就 cesium 我唔記得137定咩，其實好多種㗎，有 strontium 啊，咁啊 C 啊咁樣，即係好多種，咁就要監察嘅。所以當時我負責呢就樣樣都有啦，水又要監察，土壤又要監察，咁樣呢入口嗰啲呢我哋仲犀利，就喺外國呢又要訂製啊一台機器呢，嘩好重型嘅，就點樣呢啲牛入境嘅時期啊，啲豬入境嘅時期啊就可以監察嘅時間咁同埋呢就嗰啲蔬菜啊，甚至啲肉類啲雞呢，我哋要攞啲樣本啊搞到爛啦爛擺落個儀器度啊，睇下佢睇下有冇輻射。咁呢個就係 DBCP 入面呢我負責嗰部分。但最有趣嘅呢其實就係、是我係玩過兩次嗰啲演習， 咁兩次演習呢，其實你唔記得咗囉，幾年前呢都曾經試過有即係喺立法會度呢啲人質詢㗎，就政府就話點解你咁多年都冇演習㗎嘛。嗱，演習呢我呢度順便講講少少常識俾大家聽。喺呢個即係我哋主要係政府部門啦，就係其他大機構都會嘅，我哋最試得多嘅演習可能大家都試過，就是走火警，啱唔啱啊？走火警嘅演習啦。但當然如果你住喺日本咧，或者台灣咧，你會有多一個演習，就係咩啊？ 地震啦。 冇錯，就是、地震係嘛、因為嗰啲真係好即時嘅一個災害危險啊，咁佢哋要做嘅。咁但譬如 DBCP 當時啦，我哋只不過係做咩演習啦？演習其實係最少有三個層次嘅，三四個層次。一個咧就叫做 paper exercise。即是紙上演習，咁啊紙上演習有時候叫做 table top exercise， 桌面演習，即係話成班人咧就坐曬喺度圍住張台，咁但係咧可能咧一間房就有一班人，第二間房有第二班人，第三間房有第三班人咧特登就冇溝通，即係佢哋用電話啊，以前係用嗰啲咩個打印機啊、電傳打印機、teleprinter 啊、telex 啊咁樣啦，而家有電腦 computer terminal 啦，咁亦都有嗰啲熱線電話咁啦，即係模擬真嘅一樣。咁譬如嗱，坐喺嗰間房嗰度咧，可能就係環保處嚟嘅，嗰陣時唔係叫環境局，嗰陣時叫環保。另外一間房咧就是、機電工程處，另外嗰間房咧可能就消防局，另外一間房就是天文台咁樣樣。咁大家咧。就做，然後就有一個人係去主持啲 exercise， 就不斷派呢啲紙俾你啦、就話俾你聽，而家個情況最新發展到咩地步啦、可能會隔十分鐘就派一沓報告俾你、或者不定期咁樣。咁你咧就坐喺度咧，你就當係真一樣啦。咦，就睇到最新嘅報告係咁，我點樣應變咧？點樣回應咧？點樣同其他部門聯繫咧？跟住採取咩行動咧？咁、但係嗰啲行動係完全係假嘅，即係冇嘅。但係你就詐加依。採取咗行動，咁就冇緊要㗎。嗰、個主持嗰個咧，其實就係上帝嚟㗎嘛。佢、上帝就你採取行動，咁然後佢五分鐘後，你嘅行動唔弊喎，唔掂喎，點點喎咁樣係嘛？嗱，呢啲好好玩，其實都係 table talk 係嘛，完全係齋噏嘅，但係有個上帝喺度嘅，係嘛？咁但係另外一種 exercise 咧，就叫做由 table talk 再加埋咩咧，就 feel exercise 即係野外實習。咁但係野外實習咧，亦都係其實分兩大類嘅，一類咧就係話。全部都係我哋有關嘅工作人員，即係政府人員啊，或者大企業就係企業嘅員工，係完全冇involve 到公眾嘅，係嘛？咁確實係啊 ，involve 公眾其實就好緊要啦嚇。咁所以咧，我當時咧就有參與呢啲咁樣嘅野外嘅演習。咁我真係咧就喺個總部天文台，我哋就係直情有個好大嘅總部，就專係大亞灣嘅。咁就用曬所有嗰啲通訊設備咧，我哋真係派直升機。派一架輻射監察嘅車嚇，同埋水警又派船啊咁樣樣咧，就直情攞埋啲儀器咧，就出去度嘅嚇。咁、當然度嘅時期，你都可以有啲假嘅數據嘅喎、即係佢做曬嗰個動作，但其實佢度出嚟係冇輻射嘅、但係嗰個上帝咧，即係背後嘅上帝就話、原來佢喺呢個新界東北邊度度到個樣本係個輻射水平咁。都得㗎，係咪任何噏嘅啫嘛，上帝嚟㗎嘛，嗰、個即係喺演習。咁、於是你喺總部你就要點樣回應啦、咦，咁我會唔會指揮呢架車會調去嗰頭再攞多個樣本呢？咁咁呢啲係野外，咁係真係有人出去嘅、但係公眾呢係完全唔知嘅，呢啲公眾係完全唔知嘅，亦都保密嘅。咁但係第三種演習呢，其實就係頭先講嘅走火警同埋地震啦，就係嗰啲呢係真係 involve 公眾嘅，係咪、雖然佢話俾你聽係演習。但係你日本嗰啲小學係㗎嘛、突然間響起曬地震啊咁樣樣，咁嗰啲係真人，嗰啲唔係政府官員嚟㗎嘛，嗰啲係真係小學生嚟㗎嘛，佢、真係要匿喺台底匿喺咩㗎嘛，係嘛？走火警你嗰啲全個大廈嘅員工真係要走落去集合點㗎嘛，咁嗰啲係叫 involve 中共呢、公眾，咁呢個咧就係最高層次嘅演習。咁、但係呢個最高層次演習喺香港係未試過嘅。大佬好大件事㗎，唔係講少㗎，係嘛？咁當然咧，亦都有一個少少嘅風險就係、啲人當以為真咁點啊？喺演習過程啊，碌咗落樓梯死咗，心臟病發死咗，邊個負責先？ 政府官員最驚咩啲喎？ 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你又真真正正要牽涉到公眾嘅演習咧，係絕無僅有嘅、即係除咗火警同埋地震、世界上都好少嘅。咁、所以大灣呢個咧，應該未抗得過呢個真係公眾，但係咧有啲抗得過中間咧，就揾人扮公眾咯。你都試過啦，係咪？嗰啲救傷隊嗰啲聖約翰嗰啲揾人扮受傷㗎嘛。哎呀，我斷隻腳，哇！我呢個流血流都好緊要啊。咁、你點樣包扎啊？咁樣係咪？咁呢啲就要揾人扮公眾呢，就試過。香港就試過。但係真正嘅公眾呢，以我所知係未試過。咁、你覺得應唔應該試啊？ 咁應該啦。 吓、應該啊？ 要試。 咁有人心臟病發碌咗樓梯死咗咁點啊？ 咁要。咁譬如火警演習都係咁。 都係㗎，冇錯啊。 都會有咁嘅情況㗎嘛。咁係。嘢係咯。 啱啱啱啱。 係啦。 睇個代價囉。 睇個代價囉係咪。即係有時咪就係好似譬如你話青馬大橋封咗。 嗯， 系嘛？佢咁撞，等船阻撞，觸動咗個咁啊！哇，成個即係咩大嶼山變孤島係嘛？咁、 嗯、 於是啲人點辦咧？咁樣樣咁，但係問題，你呢啲點演習啊？唔通你真係阻咗人哋搭唔到飛機啊？ 嗯， 邊個負先呢個代價？係嘛？即係有啲嘢我哋知道係好困難嘅，唔係話即係雖然我唔係話幫住政府啊，係即係話因為我自己做過官，所以我幫住啲官啊。但係有時你都有個實際考慮嘅，你技術上你點能夠係模擬青馬大橋封閉啫？吓、 嗯、 咁、啊、你突然间无疑你紧急应变，咁你公众搭唔到飞机啊，真系唔得噶嘛吓。咁、啊、所以呢个演习系一门好有趣嘅学问嚟嘅。咩、 嗯、 叫演习吓、啊？好啦，咁我当时我有幸咧就参加咗两次呢啲咁样嘅野外演习，但系公众唔知嘅，系、嗯、即系嗰啲 file 全部都系 confidential 嘅。即係機密 file 嚟嘅，但係而家冇啦，而家冇機密啦、嗯，你上網咧乜都有曬㗎啦，嚇、 嗯 啊！好啦，咁啊亦都講少少個概念咧，其實我哋當時最重要咧就係睇，如果佢有外泄，咁外泄咧佢噴出嚟，我哋最重要就嗰個叫做源啊，輻射源咧就叫做一個 source。個 source term 啊，嗰個原項咧，即係講出嚟都唔知噏乜啦嚇，但係啲技術名字。個 source term 係好重要嘅，因為 source term 咧有質有量啊。質量就係佢總體嘅量啦，輻射量啦、 嗯。 但係質咧就係佢究竟有咩放射性元素？ 嗯、 因為每種放射性元素嗰個性質都唔同啊嘛。特別係佢個半衰期好唔同。 嗯、 啊，譬如頭先講嘅 Aldin 131咧，個半衰期大概係八天，佢八天就一半，八天一半嘅。所以嗰陣時好有趣嘅，即係嗰陣時國際嗰啲原子能協會或者咩咧，佢都有嘅。佢話如果喺好多緊急事故咧，就要派嗰啲叫癲片。 嗯。 即係話咧，喺即係你擔心你懷疑受影響嘅地方，就要派一啲咁嘅拗癲嘅藥丸咧，俾嗰啲人食。咁、嗯、等佢咧食咗呢癲片咧，就盡快俾我哋嘅甲狀腺吸收。咁、 嗯、 到遲啲有啲即係放射性嘅癲嚟咧， 哇就收唔到。 係啦，就吸收唔到，或者吸收少好多。咁啊派癲片咧，原來係一個我哋叫做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即係等個 body saturated 咗、 啊。係啦係啦係啦，吸收咗嗰啲正常嘅癲先、哦、到佢嗰啲放射性131嚟到呢我哋唔吸收。咁咪幾有趣呀呢、嗯、個一個常識啦。咁、嗯、但仲有好多。咁但另外一個呢最重要我哋有興趣嘅呢呢、這個大家要學呢個字我哋好少用嘅就係、是、PLUME。PLUME 叫 plume。plume 呢其實呢中文呢講咗你都唔識嘅叫煙雨。唔係煙雨蒙蒙嘅煙雨喎雨係羽毛嘅雨。就其實就係嗰條煙囉即係煙通噴出嚟嗰條煙啊嗰、哦、條煙其實我哋中文都冇咩 term 㗎係咪 火山都會有呢個情況。 有但係火山嗰個勁好多啦、嗯、但係譬如你真係一個工廠個煙通佢、嗯、一條煙噴出嚟。咁嗰條煙呢我哋叫 plume,、嗯啊、中文術語叫煙雨羽毛嘅雨。嗯、但係呢條煙嗰個 behavior, 跟住會點走呢就好緊要喎、啊。咁、嗯、就視乎幾樣嘢啦。一風向風速唔使講啦。第二就係大氣穩定度。因為大氣穩定度呢有時衰起上嚟有叫逆溫層嘅呢其實如果你個大氣係嗰個好唔穩定嘅呢就反而係好事喎好唔穩定呢個對流強烈咁呢個煙雨好快脆就會擴散咗咁嗰個輻射濃度就會大大咁嚟降低、 嗯、 但如果個大氣突然間好穩定嘅尤其是佢上面有一層呢係暖過地面咁滯嘅就弊家伙啦因為高處不勝寒呢本來上面凍就啱嘅就是、正常嘅。咁要下面暖上面凍嗰啲嘢咪不斷向上升呀咁、 嗯、 一路升係咪一路會溝稀咗呀稀釋呀擴散呀、 嗯、 但係如果咁啱譬如好似而家我哋入秋入冬呢有啲冷空氣突然間攝咗入嚟個冷空氣好薄嘅。係、嗯。有機會呢原來高空係會暖過地面喎。咁呢個就叫 inversion, 全名叫 temperature inversion, 叫逆溫層。呢、 嗯、 個逆溫層呢對於嗰個空氣嘅污染呢是非常之不利的、 嗯、 因為它會不利對流就令到污染物就全部在曬接近地面的地方、 啊、 好啦對於如果一個真係輻射的煙雨 plume、 嗯、 升了上去呢有時甚至誇張到那條 plume 可以彈返落地面的彈返落地面就弊家伙啦即係嗰啲輻射物呢就明明佢離開可能都十幾二十公里的、 嗯、 但係佢升了上去上唔到去彈返落嚟咁於是下面十幾二十公里嘅呢就領曬嘢啦就食曬嗰啲輻射了。咁所以嗰條煙雨個擴散嗰個程度啊佢嗰、啊、個大氣穩定度啊風向風速呢好緊要。好簡單大家喺我哋東北㗎嘛。 嗯。 如果假設佢真係有輻射泄漏但係我哋係南我哋唔係我哋係夏天盛夏吹大西南風嘅西南季候風嘅驚都唔使驚啦。 嗯。 係咪吹大西南風啲嘢咪吹晒去嗰邊囉。嗯。對我哋一啲影響冇。但如果冬天啱啱吹正東北風、 嗯、 死火了我們吃到影所以這個為什麼我們天文台是一個這麼吃重的位置呢、嗯、就是這樣啦 好啦，咁樣呢就哇原來咁已經去咗三分一時間啦、我哋休息一陣呢返嚟先講呢個即係核聚變啊。